关于这首歌的演唱，我们刚也说到了，除了有叶蓓的版本，还有朴树的版本，所以总有人说到底是谁来翻唱谁呢？事实上这首歌是朴树早在1997年写好的，虽然当时还没有出专辑，但是在他的圈子里面已经名声在外，在很多的演出当中，对于朴树来说这首歌也是必唱曲目。于是在叶蓓推出新专辑的时候，他又非常喜欢，大家当时又是同门，连手续费都免了，临时起意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也翻唱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在大派主打歌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非常具有摇滚风格的内地不多的摇滚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江心。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不想再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要再提。现在的事是真实的事，就让我忘掉那些吧。明天的事谁能知道，就让它继续。

收起我的天真，放你吻高温。如果我不顾一切迁就你，会不会吸引 天使的翅膀挥动着的光芒，一路走来学会了坚强，每一次你努力认真的模样让我很欣赏。雨天的路上会有一缕阳光，温暖被淋湿的希望，再小的河也能汇成海洋，让我去远航。一路上陪伴我的目光是最感动的梦想，把所有失败变至成王，才能收获希望。一路上是你让我坚强，每颗感动的泪光落在通向成功的路上，是你的徽章给我力量。翅膀挥动着的光芒，一路走来学会了坚强，每一次你努力认真的模样让我很欣赏。雨天的路上会有一缕阳光，温暖被淋湿的希望，再小的河也能汇成海洋，让我去远航。只冲往才能收获希望，一路上是你让我坚强，每颗感动的泪光落在通向成功的路上，是你的徽章。一路上陪伴我的目光

想要原谅，伤心的话语都往心里面藏，受不了也不讲，我笑不了泪就怕夜色太漫长，必须面对失去你的凄凉，没有已经让我受了伤，多痛一点又何妨，我笑着流泪 杨采妮符合九十年代初期的大众审美的标准，当时是长长的直发，很清纯的样子，大眼睛，笑起来很灿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郑秀文呢，在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应该说引领了一阵潮流指标，或者说是商业包装的非常成功的杰作。无论是她的歌，或者她的瘦，甚至连她的眉毛，都成为了一时的时尚话题。 是因为冰块融了，没怎么了，淡了就是淡了，可在床上还要不要，

开始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